情教会我们都放不下。 Love.

星期天早上排队看场电影，却为虚构的爱情哭红眼睛，心情浓得想要远行，转进街角的咖啡，吉普赛的音乐是二月的心情，寄给你的信很久没有回应，朋友问起你的消息，我总装作不在意，匆匆间轻描淡写说我们只是上了和气，我们只是暂时别离，没有什么事情，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，哦，我的爱渴望新剧情，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，哦，我的爱渴望新剧情，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，哦，我的爱渴望新剧情，我的爱渴望新剧情。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，无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，yeah, yeah, 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